黑石牢。

雄心树大志，要把敌人三清，挡着血债还有血。来唱啊 打不尽豺狼，绝不下战场。 光辉照儿涌向前， 啊，